我要做一个教车师傅之神。所以师傅仔啊，学车之神，咁个学牌上面帮我写住学神两个字啦。 唔好啊，健，我自残四肢， 围埋啊，好贵气嘅金边天就啱啦。 写写两个字，我要用我嘅血嚟写呢两个字。 佢居然够胆写，写咗个健，对唔住啊，写咗个车神喺个牌度，你当我系咩啊？ 我写咗车神两个字喺个牌度啊！ 吓，车神唔系学神咩？ 喂，靓仔， 咩事啊？ 你话去边度？ 去医院啊？ 边间？ 最近嗰间啊？ 好，就睇我呢架 Alfa Romeo 156嘅220匹力量，教佢你咩叫做谦虚嘅重要。车神啊嗱，吓，车神，斗快去医院啦、啊！去。 Bring it back, come back, come on。点解个阿波罗苗成日啄住我哋嘅？师傅仔忍住啊！我哋好快就到噶啦，你忍住啊！我哋一定要尽快去到医院啊！师傅仔，你要坚持落去啊！我哋就到噶啦。 坚，我同你一齐咗咁耐。我梗系希望你成为一个真正嘅街车手啦， 师傅仔啊，你唔好讲咁多嘢啦。 唔紧要，我冇事。 你冇事？ 冇事啊，健，唔使担心啊。 哦，咁我就行翻慢啲啦，行咁快好危险噶嘛，系咪啊？ 慢啲。 喂，唔好啊，健，我讲下嘅咋，行翻快啲啊，我顶唔顺啦，快啲啊！ 快啲！ 岂有此理，坐呢架爱快罗密欧冇到啊，又快又慢，就俾你睇下呢架爱快罗密欧爱快嘅热情啦。等我同罗密欧倾下先。Romeo, can you listen me? 啊 ？Romeo, good. You can fast now. Yeah, go, Romeo, go, Romeo. 去医院呢条路其实冇咩难度，只要你喺前面 keep 住，喺尾段一连串嘅弯路抢前就得噶啦。 师傅仔，你仲讲 得噶啦，我冇事。 你冇事？ 吓、啊，唔、啊、系啊，我有事啊，啊死得啦，啊揸快啲啊，健。 哦，揸快啲啦、啊啊。 哎呀，行必行到闷闷地又冇嘢做啊，点咧？哎呀，条街又咁静，哎呀。set 个 robot 玩下先， 喂啊，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。 咦，前面有警察喎 ，set robot 啊，师傅仔，咁点啊？ 撞死佢啊！ 吓、啊， 撞到去边添？ 吓、啊，师傅仔，你一定系失血过多，神志不清啦，师傅仔。 有 robot， 哎呀，我个枪啲查子要搣晒佢先得。 喂喂喂喂，你两架车停低、啊，喂，做咩啊？你哋吓咁夜？飞车啊你哋 吓、啊、阿 Sir 梗系唔系啦 哇哇哇哇喂喂喂你做咩做乜成脚都系血噶做咩咁多血嘅 吓吓阿 Sir 佢牙周病啊所以流牙血啦、 啊、流牙血有咁多哎呀你平日冇刷牙顶啊你吓 冇噶用牙签劲刮 阿 Sir 你 check 下嗰边嗰架车好过啦。佢先系赛车啊！ 唔、嗯、我知啊！喂、啊、喂喂喂，你啊，你又喺度做乜嘢？ 吓、啊，我我冇啊！ 哎喂，你哋两个系咪喺度非法赛车啊？吓、 啊，非法赛车？我走啊 ，Romeo！ 喂你走，我冇车添。 阿 Sir， 你冇车啊？ 哎呀，系啊，追唔到佢添。 唔使惊，我有车啊嘛，阿 Sir。吓、啊，我帮你追佢吓。 吓、啊，好埋添。哎呀，你两个。睇小我呢个学界五千米纪录保持者，警队小长气袋啊嘛！我挤，我跑啊跑跑啊！ 点啊，师傅仔你、就快到噶啦，就快到噶啦，上埋呢条长命车，过埋个弯就到噶啦，师傅仔，师傅仔吓、啊，师傅仔你应我啊，师傅仔，你做咩唔应我啊，师傅仔，你唔好死啊，师傅仔， 喂，死你个头！仲谂住点答佢啫？你快啲啦！ 哦哦 快啲。 医院就系终点系嘛？今次我赢硬你哋啊！前面有一连串嘅弯，正系我表现到今个礼拜嘅努力成果。系啊！ 做咩前面架车系要阻住我嘅啫？我要好快到医院噶嘛？唔得，我要喺前面嗰个直角弯过出先得啊！ 想过我？冇咁易。就喺呢个弯，等我指示俾你睇我嘅厉害。无影飘移去。 佢竟然做到漂移动作啊，过唔到啦！ 不得止啦，仲会俾佢抛离添啊，师傅仔！ 到我哋入弯啦，咁点啊，健？ 喂喂，健，做咩啊你？你做咩？做咩仲加速啊？ 仲加速，我哋会过唔到呢个弯噶，健！ 信我啦，师傅仔，我已经有办法啦，赢佢嘅漂移入弯，坐稳啦！ 你做咩开车门啊，健？ 个弯转向系向你嗰边。所以只要我喺转弯嘅时候用力喺我嗰边嘅墙一踩，咁样， 咁架车就会因为你嗰下硬墙而可以迅速转向，咁样入弯嘅速度就唔使减，好似做到漂移入弯嘅速度咁。 冇错啦，师傅仔。不过要攞弯攞得好准先得，要响入弯嗰 0.03 秒之内完成成个动作啊！ 我帮你计时啊，健。 好啊，一齐啦，准备啦。0.01、0.02、0.03秒。 人力硬墙漂移吓、啊，不过跟住你就知死， 成功啦，健追到啦， 系啊系啊，点解会咁噶？ 系一连串嘅 S 弯啊， 吓、啊，睇你哋点样？呢度大大话话有成十几个弯位，转完咗又转右，吓、啊，睇我啦，无影漂移。 点算啊？个弯转向你嗰边啊！健， 师傅仔，你硬墙啦咁。 吓、啊，我嗰边难嚟噶、哦， 唔使怕、啊，师傅仔，硬啦、啊！我哋一齐数，开门先。0.01、0.02、0.03， 一，得啦，到你嗰边啦， 仲系连串 S 弯啊！ 咁、我硬啦、啊。 你啦，我赢，到你啦， 我赢， 我赢， 我赢， 我赢， 我赢， 我赢， 我赢， 我赢， 我赢， 我赢， 我赢， 我赢， 我赢， 我赢， 吓，两面开箱，硬墙漂移入弯， 最后一个弯啊，照睇我哋可以过到佢啊， 冇错，喺我边硬嘅，0.01、0.02、0.03秒，我赢，赢， 仲差啲啊，健， 师傅仔，帮我硬到脚啊， 哦， 赢。 过咗啦！啊！点解啊？我又输，点解啊？ 师傅仔，到医院啦、你顶住啊！咦，你对鞋呢？ 冇啊，我今日冇着鞋啊。 吓、啊，咁你头先硬墙？ 系啊，赤脚硬噶，下下都硬到硬噶。 行啦，师傅仔。 喂！冇走住，话俾我知，点解我嘅漂移会输咗俾你哋噶？ 系因为你啲茶籽啊！ 茶籽？ 头先啊，你将你架车嘅茶籽搣咗，车厢入边啲光线就改变咗啦。光线嘅改变令你喺入弯嘅准程度变差，所以你先会输。 吓、啊？系啊，系茶籽啊！我要黐翻上去，我黐翻上去，我黐。黐 到啦！你睇我，我终于追到你哋啦！哎呀，仲要气都唔喘一下。哎呀，好啦，喂，你跟我犯差馆嗱， 犯差馆，我犯咩法啊？你睇唔到我赛车 吓？ 唔通黐茶只要犯法啊？死啦！ 哎呀，而家就告你黐茶子，行啦，跟我犯差馆啦，嘿，走啦。 咁上车啦，上。 我唔使，我跑得啦！哈，跑！ 健， 师傅仔， 你仲睇、啊？入急症室啦！ 系、啊，行啦，师傅仔，行啦！ 健， Bring it back, come back and roll。